任弼时、关向英、萧克和王震决定，由张振坤率领18师执行掩护任务。考虑到红十八师只有一个团的兵力，决定由地方部队和游击队新编一个团加入到红十八师，两个团共3000多人。贺龙和任弼时给十八师的任务是，在红二六军团主力转移后，红十八师坚持在根据地内外与敌周旋战斗，如面临险境，可由他们自己决定到黔东寻找主力会合。 红色历史作品贵在真实，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用真实的口吻记录了传教士伯父李跟随红军长征的生活，通过传教士的视角向读者刻画了一群有血有肉、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红军英雄们。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就在红二六军团进行紧张的远征准备工作时，贺龙和萧克也面临一件家事的决断，简先任刚刚生下了一个女儿。贺龙与萧克是连襟，两人分别娶了一对姐妹花。在慈利县城北街上，有一户姓简的做酒熬糖的小生意人家，夫妇俩一共生了7个儿女，这在中国的小镇上是很常见的。除了大女儿，其余6个儿女都被送进了学堂，老二名叫简先任，老四名叫简先梅，两人都在省城长沙念书。当第一次大革命来临后，15岁的老四简先梅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中共湖南省委机关的交通员。很快，简先任也于192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紧接着，湖南军阀许克祥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后，也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残酷屠杀了大批共产党人。简先任姐弟俩的身份暴露，于是辗转参加了贺龙的红军。简先任入伍之后成为湘西第一个女红军，军中少有的知识分子，她写的一笔好字和好文章，对红军战士们也很和气，周围的红军战士都尊称他为简先生。在险恶的环境中，他和红军战士们一道行军打仗，能吃苦，很快得到了贺龙的爱慕。此时的贺龙还是孤身一人，因为1929年贺龙在湘鄂边创建根据地时，夫人就病逝了。1929年9月，贺龙与简先任结为夫妇。第二年，简先任就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取名红红。由于贺龙要带着红军征战，简先任只得独自带着孩子留在湘西做地方工作。红军走后，湘鄂西靠拢红军的几支武装领导人相继叛变，湘西的斗争环境也随之恶劣起来。简先任的孩子也因病恶交加而死在他的怀中。先于他参加革命的弟弟简先梅因叛徒的出卖而牺牲，他自己也被敌人逮捕。后来他逃出了敌人的监狱，便四处寻找红军，整整历时4个春秋。在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会师回到湘西北后不久，他终于找到了贺龙。1934年12月，红二六军团发动湘西攻势，继10万坪龙家寨之战后，红二六军团乘胜展开攻势，先后攻占了贺龙老家桑植和大庸2座县城。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贺龙、关向英、萧克带领红二军团主力和红六军团剩下的一个团继续发动攻势，任弼时和王震留守湘鄂川黔边根据地。12月初，贺龙、关向英、萧克率军从大庸南下，顺沅江东下，准备趁虚进击常德、桃园之敌，并于26号攻克了湘西门户慈利县城。慈利县城是贺龙妻子简先任的老家。红军进了慈利县城后， 贺龙邀请萧克、关向英等人来到城北看望岳父一家人，并特地请岳父一家人到街上一家小饭店里吃了一顿饭。席间，简先任的妹妹简先佛和弟弟简先超向姐夫贺龙提出想参加红军，得到了贺龙的同意。红军离开慈利后，简先佛、简先超姐弟俩也随军离开家乡。简先佛被分配到红二军团政治部宣传队当宣传员，小弟简先超因为只有14、15岁，于是被分配到红军医院当了一名看护员。这简先佛自幼聪明活泼，在长沙女子师范读书时阅读过不少进步书籍。他参加红军以后，因写的一手好字和画的一手好画，被分配到政治部做宣传工作。简先佛写标语、画宣传画、刻蜡板，在工作上取得了突出成绩。他的能干和美丽活泼很快吸引了萧克的注意。后来在贺龙和姐姐简先任的穿针引线之下，简先佛很快就和萧克结了婚。这样一来，贺龙与萧克两人就成了连襟。1935年11月1日，贺龙与萧克正在金市前线指挥作战，简先任在后方生下了一个女儿。留守后方的王震给贺龙拍去了电报，电报上只有几个字，祝贺贺副主席生了一门迫击炮。贺龙得知女儿出生的消息大喜不已，他让身边红军中的秀才，也就是孩子的姨父萧克给孩子取名。萧克对贺龙说，红军连克金市、礼县数城，屡战大捷，军心大振，我看就叫做捷生吧。贺龙和妻子欣然同意。贺龙与萧克率军回师之后，立即投入到了远征的准备中。在有关简先任刚刚生下18天的孩子安置问题上，贺龙和妻子都为难了。作为母亲，简先任非常想带着孩子跟随部队远征，但也考虑到小杰生未满月，带上他长征是凶多吉少。贺龙知道妻子的心情，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就是因为没有和部队一起活动，使得妻子吃尽了苦头，整整寻找了红军4年，孩子也没有能保住。考虑再三，贺龙和妻子还是忍痛决定把孩子寄养在一个亲戚家里，这位亲戚也当面答应了贺龙的要求。贺龙打算请一个奶妈，一个星期后将孩子和奶妈一块儿送过去。几天后，当贺龙带着小杰生来到这家亲戚家时，却发现这位亲戚家的门已经上了锁，而左右邻居都说他家的人出门已经好几天了，而且都不知道他家人去哪儿了。万般无奈之下，贺龙只好又把小杰生带了回来。为此，贺龙、任弼时、关向英、萧克和王震等人专门召开了一个会议，讨论到底要不要带小杰生一同远征。而简先任就在窗外，等待着红军领导人对孩子命运的最后判决。会上，两种意见争执不休。一些人考虑到孩子出生才18天，这么小的孩子不能跟随部队远征，为了孩子的安全，应该把孩子留在湘西老乡家。但也有人认为，他们这一代人不就是为下一代过上好日子，坚决主张带上小杰生远征。最后大家统一了意见，决定带上简先任母女一道远征。在窗外等待消息的简先任听到这一决定，激动得几乎流下了眼泪。 作者彭苏对红色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创作了大量红色文学作品。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就是在积累了大量有关红军长征的素材的基础上创作的。彭苏忠于事实，详细描述了红军长征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为大家展现了一个真实的红军长征故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 与此同时，伯父里和海曼的事情也有了实质性的转机。这些天来，从周围红军忙碌的身影中，伯父里看得出来，红军又在准备做长途转战了。而且这一次不同于以往，因为他看到小红军他们都在山上帮着其他红军埋藏机器和带不走的物资。只要不是轮到他看守伯父里，小红军每天都要忙到深夜才能回来。这一天，小红军带着一名红军战士来到伯父里和海曼的住处，让伯父里马上去吴德峰那儿一趟。当伯父里来到吴德峰屋里时，他看到吴德峰满脸怒火，因为这么长时间来，他从没有看到吴德峰有过如此的脸色。看到伯父里来了，吴德峰冲着他吼道：我要严厉地谴责你这个间谍。紧接着，吴德峰从他的椅子上走了下来，厉声问道：你说，你多久能交钱？ 这不是我能回答的问题啊，我总是按照你们所说的那样去办。 伯父里有点摸不清缘由，这肯定不是因为教会迟迟没有交赎金这么简单。果然，吴德峰说出了不久前伯父里避开红军的检查，悄悄给了信使一封带给贝克尔的信。伯父里告诉贝克尔，红军之所以扣留他和海曼，是为了索要巨额赎金，红军是绝不会杀害他和海曼的。教会和贝克尔也知道，红军每次都扬言要杀害他们两个人，实际上都是虚张声势。因此，贝克尔和教会经过多次讨论，都主张不必按照红军的条件付给赎金。伯父里终于明白了，这件事儿露馅了。你竟然敢通知教会不必向我们交付赎金，你胆子太大了。听着吴德峰的话，伯父里一句话也不说了，因为这是他的小阴谋。他暗暗地想，也许红军这次不会放过他了。然而他还是想错了，红军并没有枪毙他，而是把他又送回了屋子。他没想到的是，海曼也受到了和他一样的待遇。一个星期以后，伯父里听到一个好消息，贝克尔派出的中间人来到了红军驻地，中间人还给伯父里和海曼带来了两个牛奶罐头、一点西药和钱。红军让伯父里和海曼见到了中间人，中间人带来了贝克尔给红军的信，信中说是否可以先送3000元给红军，先释放伯父里和海曼其中一人，然后他们则再拿3000元来赎另一个人。但是贝克尔先生在这封给红军的信中措辞过于强硬，这使得吴德峰很不高兴。同时，吴德峰明确向中间人表示，红军并不是同贝克尔做生意，没有必要讨价还价。如果教会方面再不送钱来，伯父里和海曼每天都会受到惩罚。伯父里知道，红军之所以这么说，是为了向中间人贝克尔先生和教会施加压力。但是，伯父里和海曼对教会的承诺一直没能兑现，也产生了不满。贝克尔给红军的来信仍是没完没了，节外生枝的讨价还价。针对这一情况，伯父里和海曼只好恳求中间人，请他们告诉贝克尔，务必在11月18日前把钱送来，因为伯父里和海曼也从这几天红军的反常行动中知道红军又要有大行动了。从伯父里和海曼焦急的心情和口气中，中间人知道这一次他们不能再敷衍红军了。双方约定11月18日，中间人将会送钱来。中间人走后，萧克将军亲自来到伯父里和海曼的住处看望了他们。临别之时，萧克将军再次指出，我知道你们能搞到这些钱。好消息终于来了，这一天是1935年11月18日。 由于这些天国民党军的飞机经常来轰炸红军的驻地，伯父李和海曼正在防空洞前聊天。小红军带着一位红军干部来到他们面前，从两人嬉笑颜开的表情，伯父李猜出一定是教会的钱送到了。海曼由于腿肿行走不便，伯父李索性把他背在背上。果然，在跟随这位红军干部前往吴德峰住处的路上，小红军悄悄地对伯父李和海曼说：“ 你们很快就要获得自由了。” 听到小红军的话，伯父李的内心欣喜若狂，但他还是抑制住了自己激动的心情。一行人来到了吴德峰的屋子，伯父李一眼就看到吴德峰脸色不好，他心里一惊，莫不是事情又起了什么变化？ 钱已经送来了，但是你们两个人不要高兴得太早。 吴德峰看了两人一眼，继续说：“因为他们只送来一半的钱，所以我们决定只放年纪大的外国人。具体来说吧，我们只能先放海曼牧师。”吴德峰的话有如一声闷雷击在了伯父李头上，他顿时有些迷糊起来。他隐隐约约地听到海曼向吴德峰要求重新考虑只释放一个人的决定。在听到吴德峰表示不能变更的话后，海曼又要求让伯父李先走，自己愿意继续留在红军中当人质。不过吴德峰不同意：“ 你有病需要照料，还是你走好，滑竿都已经准备好了，天黑之前你们还可以走几里路，马上就出发吧。” 脑袋昏昏沉沉的伯父李不明白红军为什么只放一人，怎么回事？这是一场恶作剧吗？不是说贝克尔先生送来了10万元，怎么又说是一半呢？刚才还有人告诉他，除了钱以外，还有4担约400磅的东西，这么多的东西还不够吗？难道自己受骗了？伯父李实在想不明白，他绝望地对吴德峰说：“ 贝克尔先生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送来了这么多的钱和东西，再想多要，那是不可能的呀。”“ 不，”吴德峰说，“你弄错了。那些东西不是贝克尔先生送来的，那是张震汉将军家里送来的，他家里面还会准备送更多的东西来。” 伯父李知道再也没有解释的必要了，因为这事不能怪红军，只是他不明白为什么教会和贝克尔先生不多送一份赎金呢？海曼对伯父李说：“ 这不行啊，我不能一个人走，把你丢开，你会孤独的。” 伯父李生怕红军会突然反悔，他慌忙劝说海曼：“ 你赶紧走吧，不用担心我，上帝与我同在，我不会孤独，你快走吧。” 收拾好简单的行装后，海曼和伯父李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一年多来，两个人朝夕相处，共同的信仰和处境使他们成为了最好的朋友。海曼终于离开了，看着海曼和中间人渐行渐远的背影，伯父里的心都要碎了。张震汉得知消息后过来安慰伯父里：“ 你不孤单呀，不是还有我和你一起吗？” 小红军这时候也来安慰伯父里。伯父里知道小红军心里肯定也是内疚的，因为是他第一个将红军将要释放海曼伯父里的消息告诉伯父里的，而现在伯父里却没有走成。伯父里的内心丝毫没有怪罪小红军的意思，这一年来小红军对他和海曼已经够照顾的了，再说他还是个孩子。想到这里，他反过来安慰小红军：“ 没事儿，不要紧的，我有朋友，他从不曾忘记我。” 小红军也明白伯父里所说的朋友就是他的上帝。12月2日，